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上面好多大花脸， 怎么听也不懂，慢慢腾腾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，乐队伴奏一听光是锣鼓家伙，龙根里根三大件，这怎么能够跟上时代，跟上潮流，吸引当代小青年。 I'm more than

却求你别抹去我们在一起的痕迹。大雪也无法抹去我们给彼此的印记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虽然你 怎么可以原谅自己？

宙。喜欢想象你眼中你我靠得可透，世界有什么不同，靠近你的身后就觉得安全了，因为你知道我会怕走丢，陪我到一 想，哦，童年又成了理想。

留着狗。 愿你爱呜呜十个钟头，运在有呜呜银河尽处开罐头。出窍是我的自由。这个会开救，看老板却不走，我便抬起头，架空跟天使互敬美酒。人人傻了吧，傻到只好嫁两岁，旧事荒谬，平安伴你探过，愿神再帮手。人突然呜，人已识流，到满串呜，掉到身后。若我的意识在罗马街上留足够，愿你爱呜十个钟头，运载也呜银河尽处开罐头，一秒六次错。 世界里不该有你，哦，为什么？